哇，咁啊北打咧就啱啱由日本啊啊翻嚟咁样，咁亦都睇到好多嘢下喎。 系啊，好开心啊！呢条书，因为条书咧好难得嘅。咁我就系同即系男仔 friend 就买甩老婆就真系系扎扎扎扎，即系扎扎全 辣油。 咁我哋系 即系你意思老婆冇去噶？就陈金 冇噶冇噶，我系同个导演其实系一个导演对个导演都好扎嘅。咁就真系就完全冇。系啊，好难得，我系可以你谂下，我系中野台场，就秋叶原，跟住就新宿 VR 咁，跟住雪糕，咁啊可以每样嘢行一日嘅，就完全唔使挂虑，唔会走去食班戟，唔需要走去啲咩嗰啲又要买日常用品， 买 杯面， 化妆品系嘛， 系啦 ，Uniqlo 嗰啲完全甩晒，咩 GU 嗰啲全部唔使去。 哦，咁 净 可以去下嘅，因为都可以关我哋事嘅 Uniqlo。 嗱 Uniqlo， 因为阿新宇讲得啱啊，佢其实调翻转香港系 冇啊嘛， 香港出线喎。日本是4月13定18好像是、 哦、 所以我去过其实都 没 的、 哦、 是 的、哦、现在有了是 吧是的现在就有了 哇 是的现在其实两个礼拜了我们反而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最快都亞洲最快啦，好似 哦，快啦，係哇！ 我哋成日以為咧，會唔會係啲水味啊？過咗嚟香港，原來唔係， 唔係， 人哋係貨頭， 哇！ 香港人唔識珍惜，仲話人 犀利啊，大佬，係即係唔係氣又爭先上啊 ？T 恤都爭先買 啊！氣又真係亞洲領先啦，係啊，所以福地嘅咁樣。咁、 嗯、 啊，之前啊，我自己不單即係上集我又講咗，即係又去咗嗰個勇者系列咧，同埋就去咗台場啦。咁啊，呢兩日啊開心咗啦。咁咧之後咧，但日後我就去咗就主打個主題活動就係去針嗰個叫做創行50周年紀念展嘅，就係、是、周行少年針。咁、哦、啊，即係全名就係創行50周年紀念展。咁而呢個係 Volume Two， 咁點解 Volume Two 咧？因為咧，佢之前就係1980年至1990年代，咁就屬於叫 Volume One。咁咧喺 Volume One 入邊咧，有啲咩咧就已經好勁嘅啦。包括乜嘢咧？就係、是、真肉人啦、北斗之拳啦、太呢、這個足球小將啦、聖鬥士星矢啦、城市獵人啦，另外仲有就係龍珠嘅小朋友版。即係叫正常龍珠， 即係大咗龍珠啦。 係啦，原咗龍珠，咁樣就即係叫呢個最代表性啦，喺呢個年代。咁但係其餘咧，咁佢個展咧，你原則上佢就話要尊重所有係真連載過嘅作家，只要佢連載過、哦、出過單行本 ，even 得一本完，佢都會講嘅。OK， 咁所以咧入邊其實好多作品嘅，佢呢個展覽會 唔識嘅 係啦。咁而我就見 Volume One 都唔係我嘅年代啦，咁我都即係喺1890年代至到2000年代呢、這個就即係中曬�啦。咁即係我唔會一出世有三歲嚟睇漫畫噶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就集中入去佢呢個 Volume Two 啦。咁 Volume Two 啲咩代表作品呢？先嚟最代表，因為呢個咧原來喺少年針入邊嚟計，佢係咁多年嘅票選都係最具代表性嘅少年針人物咧，能夠代表到周刊少年針咧就係、是、孫悟空。咁但係孫悟空都好多好多種嘅孫悟空嘅，咁佢就一定係殺亞人打飛利嗰下超級殺亞人孫悟空。是咁嘅第一代嘅孫悟空，呢個係最具代表性。而又佢喺呢個展覽入面咧，都記載咗咧喺少年針嘅史上最高一期嘅銷量，就喺呢個年代度發生嘅。咁所以佢中間有個大嘅 topic 講嘅，咁我即刻再講啦。咁啊，先講呢一個年代有啲咩作品咧，最出名就係入樽，嗱而家係咪樽？一人阿書 都係啊。 另外就羅夏劍心同埋Zozo嘅東方仗助。東方仗助即係一兩一影嗰期，咁啊之前都Zozo 就喺之前講咗，係即係我講漏咗，即係第 Volume One 就係講元祖嘅Zozo，係一二三部，即係白金之星係啦咁樣 ，OK， 咁跟住另外仲有就開始好多 IP 啦，因為已經佢好輝煌咁樣好多啦，咁我即係講啦，咁、那個展覽係點咧？一樣係去六本木，一樣係去嗰個觀景台嘅，即係上咗去唔知55樓，咁、哦、同以往我睇過嘅火影展。同埋我記得唔知星球大戰展都係喺嗰度， 即係你意思嗰個係六本木山，直情係 係啦 ，Hill 係啦，其實六本木山咁啊，沉咗落去，咁總之個展覽成個廳咧係喺嗰個觀景台中間咯，咁出到嚟個出口就其實觀景台嘅，咁你可以行埋個啊，不過好似正式咧抽唔行得觀景台嘅，但我係行到嘅。 佢又冇乜理，咁我就行咗行埋观景台，即系就应该系偷鸡嘅啫，应该系我一个出口位，我唔知捐咗配佛佢，我话理我，我照照影相咁样，咁啊几怪嘅，系咯。咁嗱，个展览场馆大嘅，我估都有等于如果香港啊，等于我谂有都有接近有个譬如五号会展五号厅咁上下咯，都唔细咁真啊，系啦。咁佢嘅做法就佢好尊重啦。喺呢二十年入面，即係80年代至到2000年代呢個松、出過一本單行本都講，咁而何為出過講呢，就會有一格嘅位置，咁一格嘅位置呢就大概我估有四米乘佢都高嘅，我諗都高過三米啦，因為佢樓底都高嘅 ,ok 呀，咁啊總之四米闊咁上下啦，咁就為之一格囉，咁佢就所有作品都一格嘅啫，除咗啲好勁嘅作品先能夠爭取到兩格。得唔得？ 系 强调劲嘅作品先两格嘅咋，咁所谓劲嘅就系龙珠都系得两格嘅啫，得唔得？咁去到即系入樽都系得两格嘅啫 ，OK。咁而佢主要就系叫漫画原画展咯，你当佢就真系有好多原画、真系见到佢，仲系嗰阵时咧唔系用电脑嘅，就真系。 你意思系真迹嚟噶？ 真迹低咗去到嗱，我唔知系咪仿真啊？但起码我见到咧，明显佢系嗰阵时嗰啲嗰啲咩疑音字啊，系要剪噶嘛。真係剪出嚟咁、我就睇到佢真係黐嗰啲 layer 嗰啲位，即係真係睇到佢個蛇咁睇，係睇到佢有幾張紙黐喺度，跟住嗰啲圖果亦都 黐濕落去嘅，真 係係真係剪嘅。咁嗰啲入面嗰啲對話咧，真係剪啲字條黐落去嘅。嗰、那個年代咁跟住後面嗰啲好多 layer， 即係可能畫咗一層 layer 上面就搭啲嘢落去，咁啊真係好多剪貼。 咁可能隨時有加過白，有圖改，有呢啲咁嘅嘢入面， 一定有。睇到啦，現場睇好多都嚟 噶啦，應該係咁呢個。 一元稿嚟嘅，咁但係後期佢就有呢個仿原稿，因為佢後屘賣嘅，佢有個即係將個原稿仿咗原稿， 咁、樣 表賣落個畫框度賣，咁都唔平噶，成萬yen。 咁但係 嗰啲就唔會有改會批濕啦，嗰啲就 我話嗰啲 係啊，嗰啲就扮到好似咯，即係但係就佢又唔會去到即係黐咗啊。有唔同層咁樣咯，但就都係會好似嗰啲跡咯，即係嗰啲筆跡啊，唔同嘅，有啲有後邊有啲鉛筆稿嗰啲都， 但係印出嚟㗎啦，嗰張就一幅過。 係啊，嗰啲應該叫仿原稿。 但你見佢展覽嗰張就真係可能真係真跡咁樣，哇！ 佢就好多嘅，佢就都我覺得好珍貴嘅，我話 amazing 嘅，我係好仔細睇。但我見現場好多，我唔知，嗱我唔敢講話佢係國內旅客啦。咁但係我見有啲日本人都即係講得好流利日文嘅，佢都真係就當係即係 IP 咁樣，即係怎麼行嘅啫。咁我唔知道，我自己覺得好 amazing 嘅，我睇到啲原稿，咁我真係睇到阿妖狐坐馬，真係附件咁樣嗰啲筆跡，咁我會仔細睇，即係逐張睇。咁你唔少嘅，佢一版當你一格咧，其實佢都可能黐咗有可能五六十幅嘅。 哦，有 咁高嘅黐到，係啊。咁當然佢有大有細嘅，亦都有啲佢都可能會做啲效果，即係除咗原稿裱起咗啦，咁佢後面又有啲係將啲漫畫放大咗，跟住又會整啲咁樣。咁同埋如果勁嗰啲呢，佢係有訪問嘅。咁喺我記得就有三個勁嘅，就係井上雄彌有訪問， 即係有條片㗎嘛， 就直頭 video， 佢有個大電視機襯住啲畫面，做啲訪問咁樣，有英文字幕就冇中文字幕，英文字幕咁但係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睇英文字幕都明嘅咁樣，咁會注重。 我中文字幕係擺喺個廁所嗰度，叫你唔好喺個地下度屙嗰啲嘅啫，唔會喺呢啲片度嘅。 係咯。咁但係勁嘅，嗱我講勁嘅，除咗仲有兩格咧，佢就中間都有啲嗱，因為嗱你明原畫展最大嘅缺點咧，全部嘢都平面㗎嘛，即係啲黐線。咁呢個剪呢你點畫啦，你點畫個迷宮咁中都有啲中間位㗎嘛，咁你 home level 咁唔 work 㗎，係咪咁你借得或者你全部做到好似人個腸咁樣迂迴曲咁就唔 work 㗎，咁有啲空間咁㗎嘛，咁所以呢佢有五個，即係今次個剪我數咗有五樣特色嘢，佢就擺咗啲立體嘢，咁就嘗試去玩啲，咁其中最正我覺得呢就係、落下劍心，落下劍心入面去到做返呢、這個火產靈神咁樣就 ，OK， 就對天長龍閃，咁佢係咧做咗一啲咧唔同 layer 嘅透明，但係就等身嘅一比一咁高嘅，即係意思個翡翠劍心係人咁高嘅，佢做到，咁佢就一層層嘅透明嘅膜，就一路做出緊天長龍閃嘅動作，咁而重疊咗，咁你 正面看落去咧，就啱啱出完天上龍閃，但你側邊睇佢就會一層 layer， 你會見到佢一個 step 一個 step 嘅劍喺度喐咁，即係有啲即係透過一啲透明嘅嘢，佢一層層有少少動作嘅變化。 即係你講好似龍虎門啲棍花咁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呢個形容非常好。 但 係 佢就係一層層，每一層係一幕嚟嘅， 係啦。但係佢係透嘅。佢係有啲即係第一層就望到佢最底嘅， 即 係 佢唔係話整個 3D 膠公仔喺度，又覺得好似無厘頭。 唔 係，佢呢度咧就用翻平面，但係佢就用平面嚟做一個立體嘅一個。 我就想講呢個主題，堅持唔 3D 化嘅，係啦，所以因為佢尊重自己嘛，佢漫畫嘛，因為佢唔係一個動畫展，佢唔係一個叫 One Piece IP 展，佢尊重翻自己心，咁佢好多嘢都係用平面去玩。 系咯， 譬如佢 摆个公仔喺度用乜嘢啫？佢哋多啲字啦。 系啦，佢特登唔玩，佢就加呢、這个。 特登。 咁原来佢又会玩一啲咧光影嘅投射，就似揭紧漫画书，得唔得？咁其实系一啲都系 motion graphic 嚟嘅啫。咁但系佢就系揭紧漫画书喺个地下一路揭咁样，类似咁会有呢啲效果。咁另外咧，佢又最正就系啦，佢因为佢即系可能版权问题啦，其实佢冇播任何动画嘅。咁但系问题佢唔可以现场全部都得原画啊嘛，咁你冇声冇成咪死咯。 系咯。 咁佢除咗个访问啦，佢就会做用漫画配埋啲音乐，去做翻啲 motion graphic。 哦。 咁而 motion graphic 点做咧？就真系用漫画嘅原稿，冇话原稿，即系漫画嗰一格啦嘅漫画，然后就可能啲 zoom in 嚟配翻声音，而配翻 声音嗰阵有冇整喐佢啊？冇整喐佢。 一定会整喐啊！咁佢嗱，佢喐佢唔会好动作上嘅喐。佢都仍然保持漫畫感覺，咁但係譬如出拳嗰下，咁佢個拳頭唔會喐嘅，但問題係佢會有個酸煙咯，即係個拳酸撞埋你個 嘅畫面，成個吞， 係啦，跟住嗰邊就會 高速，係 冇錯，佢好堅持係漫畫嗰種感覺，咁但係最正佢揾翻個聲優配喎，仍然係飛你喺度咁跟住嗰邊就出一個出波嘅樣，咁跟住又會震，然後就個波就慢慢酸出嚟，咁都係得定格漫畫嚟嘅啫，咁嗰啲叫 motion graphic。咁呢類嘅 Ghost Marvel 佢又做咗幾個經典場面嘅，咁一開始入去其實就會即係有啲講解啦。先嚟就係悟空對飛利，而悟空變超級殺人，咁佢就做一個好靚嘅 Motion Graphic。咁但係就咁播 Motion Graphic 唔慣喎，佢最正咧，佢個 screen 咧係打咗落去 Hologram， 咁啦。嗱咩個 Hologram 咧就係、是、佢一個45度嘅斜膜。咁、那個 projector 你當係底或者喺個頂度打落嗰個膜度，咁、那個膜咪投咗落去，好似成像咗喺空中咯。而最正喺後面咧，就有孫悟空企喺度。咁但係問題佢又堅持唔玩 3D 孫悟空喎。咁佢就後面係一個白牆嚟嘅啫，但係個白牆咧係暗地裏用白色有凹凸感做咗個超級殺人出嚟，得唔得？即係佢係凸起咗嘅平面嘅孫悟空超級殺人凸咗出嚟嘅，但係就仍然係奶白色。咁就變咗你原則上你唔仔細睇，你又唔覺佢後面有警棍。但當佢變超級殺人嗰陣時候，佢又配合啲光效打落去嗰啲突位，嗰啲光打落去咪有啲陰影。 哦，你講嗰個 mapping。 冇錯，係啦，啲 light mapping 可以咁講，係啦，係 light mapping。咁佢就都係白奶白色嘅嘢，但係佢突咗出嚟嘅。咁然後突出嚟個位，佢打翻嗰啲色落去，咁就做到嗰個殺人爆氣嗰效果，咁啊幾震撼。好睇嘅，咁呢度其中一個啦，咁因為孫悟空佢一定係啦，因為佢都話係最標誌性。係 啊， 咁第二場好正咧，就係、是、入樽，佢就還原咗話即係最後雙不對山王嗰4:17，係啦，佢有個叫咩夢幻4:17，就真係由流川即係三井射埋嗰球之後，流川枫個波失咗，然後阿櫻木飛出去攞翻個波，跟住炒咗埋張凳度，然後又話條腰痛啊嘛。咁嗰4:17用翻 motion graphic 表達，而最後又贏咗，跟住哇大家即係贏咗山王喊攬埋一齊，跟住流川同櫻木經典拍手，咁嗰場戲係勁嘅，又配埋翻入樽嗰首主題曲，咁嗰個 motion graphic 又係好正嘅。咁第三正就係一話把書，佢就做翻護羽女帝，其實唔係啊，佢係好快地鐵一開始已經跳咗。是暗黑武術會最後個回合，佢係有埋撞馬對阿丫，同埋阿火影就對，唔係飛影，飛影對阿嗰個咩好大隻嗰、那個，即係咩盔甲嗰、那個，咁再有阿桑原對護羽女卿，咁然後最後就優助對護羽女帝，咁佢成個做曬出嚟，都5分零鐘咁，但係好緊張， 咁啊會有呢啲咁樣嘅 motion graphic 嘅嘢玩，咁啊吸引嘅。咁其餘就係原稿啦，咁樣咁呢樣係咁啦。咁而當中嘅最 highlight 咧，就係中間做咗棵樹，嗱棵樹有勁啊。咁咧我就其實偷影咗相，所以咧呢、這個嗱講明誒，唔係棵樹就唔係偷影，棵樹你見我其實我擺幾張相上群組，咁嗰幾個位咧係公係 official 可以影相 ，OK， 係其餘就係真係佢幾嚴嘅，佢差唔多每一個角落都企咗個女仔嘅職員喺度，咁你冇辦法偷影嘅，係啊，得唔得？咁所以就冇，咁但係其實我咁樣狀態我偷影到嘅，好事實就因為我有偷拍嘅眼鏡，得唔得？咁我事實係偷咗偷拍咗、哦。 我係你揾條友真係同佢搭單咁樣咁樣添。 係啊，類似，咁我真係影到，咁、啊、所以我有自己有個回憶。但我唔會擺出嚟啊，類似俾人哋咩啊？係啊，咁我事實偷拍到，都我都仲要啲 amazing 個眼鏡原來幾清嘅都 OK。咁咧，佢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用 到用到呢個職業特工隊第一集嗰個眼鏡啊， 接近係啦，係啊，係啊， 但 我 倒吊啊，冇倒吊落嚟啊，冇啊， 冇錯，冇嗰只。咁而佢用咗少年針嘅呢個年代嘅封面砌咗棵樹出嚟，咁嗰棵樹就係一個漫畫樹啦，變入標榜咧，原來係咁啦。佢喺呢史上嘅少年針咧，係喺1995年嘅1月10日至到呢、這個。1月10日和16日嘅合拼號，就為之叫1995年嘅第三期同第四期合拼號。咁呢期咧就創咗呢個叫做日本嘅印刷界紀錄，亦都創咗少年針嘅紀錄。佢一期係650,000本，53,000本，即係印啊，得唔得？咁而佢又特別 highlight 咗啦。咁佢有啲搞笑啲嘅比喻嘅，咁嗰期最後就印咗653萬本，咁即係等於咩呢？就等於嗰一個年份日本嘅18歲以下總人口1/3，即係意思咧，3個18歲以下嘅人都有一個人買咗嘅 ，OK？ 咁而依650萬本書呢，如果堆起就話足足係重4,571 T， 咁得 吨， 即系吨，系啦，系吨，即系吨。咁而咧最搞笑咧，佢就话咧，如果系将佢一本博一本咧，就足足系等于1,678公里。OK， 即系个嘅长度。 即系环绕地球几多圈度咧？ 有冇？ 因为类似佢有喎，但系佢太细只字，我而家我喺张拖拍相入边睇唔到啊。咁啊，應該有講嘅係環繞幾多圈噶嘛，即係會有啲咁嘅比喻。佢話 Amazing 嘅，咁原來點解咧？咁大家都即刻會去到計上切啦，咩料咧呢一期咁樣？咁啊入邊發覺都幾個內容係冇特別嘅。嗱，我就特別係切咗嚟睇嘅。嗰陣時嘅龍珠係做緊咩咧？係打緊高嘅布偶，即係意思唔係肥布偶，唔係好細個嘅騎手布偶。中間佢咪有個長形嘅波嘅， 灰色嗰只 長形係我唔知咩色，因為我睇漫畫我唔知，即係漫畫冇色嘅嘛，我唔知嚇。 但係佢係咪瘦嘅定係 瘦？佢又唔係失敗嗰只，即係長形個頭焦焦地咁啊，長形高嘅波歐，啱啱嗰回咁我揭到。第二嗰陣時嘅入樽咧，就啱啱係雙得打緊翻王。但係就唔完全唔係經典，又唔係去到好緊張，可能係中段，即係中間四分一咁樣嗰啲內容嚟嘅啫，咁又唔係特別嘅。咁嗰期嘅 Jojo 咧，又唔係打緊吉良吉影喎，又係唔知打緊佢嗰啲好生活化噶嘛，即係你知即係第四部嘛，成日講啲無厘頭喺個咩鎮入邊嗰啲人嗰啲異能噶嘛，咁係即係好普通嘅啫。咁我諗緊，哇！好似來似去都冇乜特別，點解會咁勁咧？原來佢呢個合併號喺合併號之前，喺第二嗰年嘅第二，即係叫第二期啦，應該就係1月頭嚟噶嘛。咁佢就話咧，因為新年啊，咁咧嚟緊3、4合併號咧，就會由鳥山明出呢個95年嘅年曆，就是、龍珠年曆。 哦， 就係咁樣就一套作品就叫做養。 即有嘢送啦、啊。 系啦，就系廖山明嘅，冇错，系啦，真嘅。 咁啊，钳嗰期书把鬼啦，关咩事啊？ 我就俾你逼咗啦，即系元老就谂住咩料？ 唔系啊，有事啊，好简单，有机会系封面女郎都有机会嘅。 系啊，佢个封面又冇料到，佢个封面好搞嘢，佢个封面系一扎毛公仔，但系就系嗰阵时嘅 即係嗰期入面嘅 IP 咯，即係有英雄啊。 少年心就好似冇擺條女啊，即係我意思，即係其他嘅雜誌有機會，點解嗰期特別勁？可能都因為個封面嘅都有機會。 咁你嗰咩鹹針成日擺女噶嘛？嗰個係咪先？咁 嗰 期擺條本還來， 可能有某期係啦，有個紅星咁，或者又著得好屌咁啊，係咁都會嘅，係咯，都有機會嘅。 咁但係呢度咧好出乎。好刻意咁講，95年嘅653萬本呢，佢嗰條曲線呢上到去呢個頂呢就唔講㗎啦。咁我哋即係都知呢，即係佢去到呢個頂係一直插嘅，就從埋就而家就即係從冇可能再到呢個數㗎啦。咁即係賣600幾本嘅輝煌時光咁樣。好，咁至於入面有啲咩 IP 就即係大嗰啲我講啦。其實我真係有，你問我都幾 amazing 地，原來我真係有一半唔識，因為佢入面差唔多我諗有50套作品嘅講咗。 咁你講一年出過一期都有嗰啲，當然唔識好正常啦。 冇錯，咁但係佢又唔係好多出咗一期嘅，其實就佢排曬喺度嘅。咁事實又真係好多，我又見都出過下，起碼都兩三年嘅啦，但係又真係唔識嘅。我連係 即冇借過嚟香港啦，冇出過中文版， 冇中文版就緊㗎啦。我連見都未見過，即係我連有咁樣嘅 IP 嘅咩咁樣，即係有咁樣嘅作品名嘅，連個名 都有機會 內容 見過啊，係嘛？即係冇出中文都有機會見過，係 啊，我見過嘅，見都未見過陰公，咁係 咁啊！舉下例啊，有冇啲好騎呢嘅咁？但係你我都冇見過咯。 有個嗱叫做嗱有個叫真遊記，我唔知點知。 系啊，《真遊記》又即又系《西遊記》啲嘢改嘅， 又唔系啊，但系佢个幅画咧又好得下喎，有啲魔怪咁样嘅咯，系啊，又冇唔系 Q 嘅，即系唔系走 Q 路线噶，跟住就我再举下啲啦，跟住就一扎，譬如啊，不过其实嗰年代其实仲有《封神演义》啊，因为《封神演义》而家会 reboot 啊嘛， 系冇错， 系有出二版， 不过啲人好似话唔系咁好睇嘅新版。 我唔知啊，但係舊版 好快， 都好衰。 舊版好睇咩？ 好誇喎，唔好睇我都覺得。誇得滯咯， 係。唔知啊，可能啲即係咁嗰陣時嚟講，可能啲人咪覺得好睇咯。 係。嗯。咁譬如足球咯，佢足球其實原來有個咩啊？不過依個唔知，我唔知中文譯咩係咪咩矛盾前鋒定唔知咩？ 哇，係唔識咯。 唔知啊，總之係，但我都叫勉強見過。咁你有啲真係唔知啊，譬如有個叫淺美裕子。Romantas 咁樣，我懷疑係講緊一隊 band， 中學生打 band 嘅作品，但係唔少喎，都去到94年連載到2000年喎，咁都六年啦，咁我真係未見都未見過。 哦，咁個題材可能唔係好啱，即係外國朋友啫，有機會，即係唔係好啱其他地區啫，係咯，可能比較 local 啲啦個題材嚇。 咁我跟住仲有，咁同埋呢個年代內係有熱鬥小白，熱鬥小白係呢個區域嘅。咁同埋呢 度都夠 hit 啊！呢個 咁我就話我識咯。咁另外咧，同埋呢度有 highlight 啊！ 唔係睇漫畫，啲馬迷都睇喎。但係《熱鬥小馬》係真係 呢度嗱，佢就話咧，孫悟空或者叫做鳥三明龍珠就一套夠全家啦，即係叫最代表性啦。咁原來佢話咧，第一套漫畫係同現實 IP 聯營做宣傳嘅漫畫，而又係直接係。即係收到廣告請求，收到廣告錢，而喺個漫畫入面畫翻一啲真係現嗰陣時連載，因為多人睇做市場推廣嘅成功嘅漫畫咧，就係、是、烏龍派出所。 哦 ，OK， 咁而佢就話啦，原來烏龍派出所咧喺日本嚟計好多標誌性嘅產物，包括想當年嘅電子寵物，喺日本啱啱首推嗰下咧，都係烏龍派出所嗰一期書。就話喺嗰個差佬度都見到個僆仔執咗呢個電子寵物喺入面玩嘅，咁佢就喺入面咧會有個詳細個僆仔玩電子寵物嘅嘢畫咗出嚟，咁而就真係咁樣就 hit 咗嘅，咁即係好多一啲會 hit 嘅嘢都係由烏龍派出所喺個漫畫入面再呈現一次咁樣，咁佢又 highlight 呢個 point， 咁我講咗好多事例嘅，咁我唔係好記得。 即係簡單講係植入式廣告啊！ 有幾廣告，佢都直認嘅，佢就話係呢，即係烏龍派出所係最生活化。而又是最能夠令到真可以收到廣告收入的作品， 哦，廣告收入，即係呢套好長的連載啦，呢套真係好多年都， 哇， 真係 1976年42號連載到2016年42號，你諗下，足足三年， 你話乜停咗㗎啦咩？我以為仲有嘅啫， 完咗啦，應該如果咁 完咗啦，終於到，哦，哇，真係 真唔過得少啊呢套，即係雖然我哋就唔係話太識欣賞，即係有條大叔咁著到好衰咁喺個差館咁樣咁，即係但係嗰套真係係啦， 最最氣啊嘛，嗰啲差佬成氣啊嘛， 係啦，即係、就是、我成日覺得咧呢個機動警察都係抄佢嘅啫，其實係。 啲可以咁講，係啊係啊，即係叫生活化嘅。 系啦，好生活化嘅，讲差馆，你唔好以为是警匪喎，唔系嗰个派出所做咩无谓嘢，佢哋喺度，佢哋嗰啲踩架单车咁嗰啲，着件蓝色制服嗰啲巡警叔叔嘅故事，咁啊平时都唔系，即系你唔好以为系查案古仔，唔系， 系，同埋佢又冇坏人嘅，佢真系啲任务都 系讲嗰啲， 系啊， 唔系讲嗰啲嘢嘅。 系讲 啲狗，即系啲香港八四嚟嘅啫，不过佢个主角系差，系个派出所。即派出所，即佢有个点讲，即有几条友喺度咁嘅一个，即系你唔好谂警署喎，唔系我哋谂警署好大咁好多人噶嘛，其实佢系一个好似，其实会唔会即算一个站岗多啲咧？即如果我哋理解系， 我系好用过，好用过，系 即其实得几个人嘅啫，系啦，咁啊同嗰度啲街坊又好熟嘅，即嗰只啊，嗰只古仔系啦， 又好有人情味嘅，啲街坊可能 有人情味 嘅，饮嗰只嘅系啦，嗰科。 咁而呢个男主角叫咩名咧？佢出过超合金喎，最犀利系。 系啊，佢现场都摆咗喺度啊，系啊，有嘅有嘅。 系咪？佢都摆埋喺度，犀利。 摆喺度，成只摆喺度出咗。 人物。 佢周边又摆到嘅，系啦，佢特登唔做啲 3D 模型嘅，但系佢周边嘢佢周不时收。 周边产品又摆翻。 系周边产品又摆。 咁呢个就。唔系依家啲朋友可能唔系好认识啊，呢个系乌龙派出所嘅。 系啊，乌龙派出所。就系龟友公寓。 叫咩名啊？吓，龟友定啊？ 系好似系啊，龟 友定公寓。 系啊，系公园前噶嘛，佢即系个位置就话系咁咯，即系出 系 咯。 系啦，冇错，即系佢呢个就原本个名系。我唔记得个林叔叫咩名，我都系，因为我就冇睇嘅，我话冇睇，唔知咩吉嘅，冇睇啊，好怕睇呢啲。 同埋佢好多即係本地情節， 香港有冇做過？ 你未必睇明。 香港有冇攞過到動畫做過㗎？有冇做過㗎？即係有出過書啦。如果唔係唔會有，即係如果唔係唔會有呢個烏龍派出所呢個譯名啦，係啦。好似有中文書嘅，但係有冇做過動畫我就唔係好知，好似冇嘅咪咯，香港就係咯。但佢有動畫㗎，有動畫㗎，唔係點會一個咁受歡迎嘅漫畫點會冇動畫？即係梗係有動畫啦。但係好似香港就冇攞嚟播係咪咧？我唔記得嚇，大家記唔記得？嚇，嗯，咁呢個就變咗你一講即係漫畫呢個其實好犀利嘅喺日本 係。係啦，係啊，好即係、就是、一個好文即係好入屋咯，應該話入屋嘅作品。咁另外咧，好多人都誤會，我都好似誤會咗啊。其實 Level E 咧。原来唔系《幽游白书》之前嘅，大家知唔知？原来《Level E》系《幽游白书》完咗先出过，我成日都乱咗。系咯，我以为系富坚第一套系《Level E》添，原来唔系嘅。富坚第一套真系《幽游白书》，1990年5月11日就原来《幽游白书》 嗰阵时有睇嘅，我知。 系咯，咁佢九零年原来《幽游白书》唔耐嘅，喺对比入边嚟讲，如果讲个连载年份咧，佢好短嘅。佢連載咗3年零6個月嘅啫，咁跟住就接咗咁樣《幽遊白書》咁樣咯，係啦。咁但係 都香港日佔時代喎，係咯，3年零8個月都冇。 係啊，類似。咁又但係佢就因為喺呢個年代，佢又有 Level E， 咁啊 Level E 都有，咁啊你反而好少人提 Level E 嘛。咁佢啲原畫唔差喎，即係你知幾爆笑啦 ，Level E 個入邊又講佢。又會即係虛擬咁樣變做戰隊咁樣咩修練咁樣嘛，即係個王子好瘋狂噶嘛，咁啊係類似咁啊，我好難見到個王子嘅靚嘅原稿，咁佢又有喺度，咁就係咁樣。咁跟住另外亦都係提咧，即係我都相信未來可能好多人去咧呢個年代，咁咧其實就都仲會擺成接近3個月嘅，去到6月都仲係呢個點嘅，咁啊大把機會去啦。咁但係留意啊，逢禮拜一去咧。我哋平時嗰張飛咧，就印住好即係一張白一張紙咁寫住話50周年針咁樣啦，冇特別嘅。逢禮拜一去咧，除咗嗰張本身嗰張入場券咧，佢就仲有張咧閃卡嘅，得唔得？嗱呢張閃卡就真貴啦。佢張閃卡係一個何謂真係閃？佢除咗閃之外咧，佢係立體閃，即係意思咧，你左右喐咧，佢係有兩個圖案嘅，記得到？即係嗰啲叫做立體，即係嗰啲 立體卡咧， 係立體卡。咁而佢本身又閃嘅張卡，咁啊叫立體閃，我唔知啊，即係我唔知係咪韓文咁叫啊。咁而每個禮拜一係唔同嘅，咁我就好開心啦，所以我先特登揀禮拜一去啦。咁我發覺咧，原來我上中下三路，我邊個禮拜去嗰張作品我都識嘅， 我唯獨我去嗰個禮拜一我係唔識嘅。嗱、啊，知唔知咩嚟咧？我真係火都滾埋，真係得呢個禮拜一係呢套，就係、是、咧叫鐵拳對鋼拳，即係咧 Walkies 嘅作者前一套作品，佢就叫做唔知乜乜 Blues， 係一個不良少年揸個棒球棍打人嘅、 哦、 拳擊嘅，好似係個不良少年最後做咗拳擊手。 哦， 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咁而之後就話 Walkies 就係打不良少年做咗棒球嘛，即係打棒球嘛咁樣。嗰、那個嗰、那個漫畫家咩心田唔知乜啦，我唔知個日文，即係譯做中文係咩咁樣。咁我就好不幸地，即係冇話不幸啦，我真係唔識要 IP， 我係攞咗呢張閃卡。咁我係有啲。 咁但 係 點解你會知道之前之後係出咩嘅咧？ 咪有得睇嘅，你上網睇到嘅，你打翻幾針，你揾到 嘅。咁會知道嚟緊個禮拜出乜咧？就唔知嘅。 咪知就知就知啦，知曬啦其實。 我都知，我咁樣我就好預定邊個禮拜。 係啊，你可以揀定啊、哦，我就諗住，哎呀，五十套作品，我雖然 打萬雞嘅。 係啊，咪打萬雞啊，同埋有幾多個禮拜啫，佢唔係出曬嘅，即係佢唔係五十套都有點刷嘅。咁、嗯、我即係揀啲 hit 啦。咁啊，第一個禮拜就係龍珠啦，之後又一頭白書啦，跟住又入春啦。係。我套套我都上網，我係呢套唔知咩嚟，我揀正個禮拜去。 你之前個禮拜，之後禮拜係咩？ 都係正啊，唔記得啦。嗱，咁都係正啊 ，Miss Charles Best 好似。 根據我依家喺網上睇啦嚇， 冇錯冇錯，你睇 呢個四月二就係開始龍珠啦， 係 啊，咁之後就你講嗰套 Boost 啦，就四月九啦，咁再之後咧就係四月十六嘅遊戲王， 係啊，遊戲王都 跟住嗰套就應該係呢、這個係咪達爾大冒險咧？ 係 Giant Quest 啱，第二冒險係啦。即係用只鬥龍啊！如果台灣 即係套套你都識啦，總之就係呢套唔識 啦。係咯，咁我真係咁啱個禮拜，我係得個禮拜一啫嘛，冇 得講嘅， 一定要冇計。咁啊，頂定啦，頂定啦，咁樣咯。咁你 咁我係咁， 咁如果你真係要嘅咧，我好相信，我好相信網上咧係有得 bid 翻翻嚟嘅。因為其實我諗你唔係，因為你咗個禮拜一有去而攞到張卡嘅人好多嘅，咁放翻出嚟咧，亦都未必好貴。咁如果你中間真係有啲好心水嘅，咁咪喺日本買翻咯。即係上日本嘅Yahoo Auction 啦，我諗佢最多係會有嘅，我相信。 係有好 係咁，我係咁以數埋啦，因為仲有四套嘅啫。係咁就呢個五月七號嗰套呢套我真係唔識啦嚇。咁五月十四號咧就係呢個 Slam Dunk 啦。 咁你話數噶嘛？咁你咩名字你講咪得咯？ 唔 好 出 舊名 咯。全日文嘅全日文。 唔出全日文啦，唔出。 哦哦，咩公仔啊？咩公仔啊？ 冇啊，冇公仔睇啊，得個名字。 有冇公仔？ 我 嘅算啦算啦， 睇下揾到啦。好， 唔緊要啦。 之後咧， 跟住五月廿一就係呢個悠遊白書，五月廿八就《封神演義》 系。 咁就冇啦。系、 okay。就冇啦。 之後冇五月廿八就完咯，我懷疑。 系啦，跟住之後就冇咯喎。唔知 點 解， 佢可能真係要拆都可能要一個月，因為 Volume Three 咧就七月十七號開始嘅，七月十七開始 Volume Three。 哦，原來係咁。 Volume Three 啊，勁啊！咁 Volume Three 咧，我立過就基本上我得一個唔識嘅啫，其餘識曬嘅。事實就係 One Piece 啊、火影啊、飄零啊、死亡筆記啊、扯 嗰啲啊， 一段出嚟係而家啲落嚟嘅，咁所以係 Volume Three 係最勁嘅咁樣咯。咁我都好快講到最後，當然個原聽到唔識嗰個真係唔識嘅。 哦，都有日文名嘅， 系啊，唔知系系得一个啫，其余都识晒。 只咩嚟啊？又有只乜嘢嚟嘅？咩样？ 女仔喺度咁样，女仔又绿色头发咁样咯，我都唔知，佢又唔算话好靓嘅。 系 ，O K， 知咩嚟嘅？系啊，就咁啊。咁啊，当然去完呢啲展览咧，睇完好开心啊，好满足啊。咁啊，我起码入去睇，我仔细睇嘅，我足足睇咗差唔多三个钟。其实满足系啦、我觉得系好睇过火影展嘅仲。咁而睇完满足啊，最紧要个 part 就梗系要买精品啦。嗱，你問我最多人買咧，你知網上不嬲有張係畫曬入樽所有角色，由個 top 視點望落去，佢著翻自己球衣。 係啊係啊係啊！ 嗰張即係網上面好多嚟做 wallpaper 啊，或者你 Google 都揾到嗰個 image， 嗰張出咗砌圖，得唔得？我係有三個朋友託我買依盒入樽上面嘅，咁我去到梗係解時間買啦，咁我係全部沽清。是冇嘅，得唔得？成個架係急嘅， 咁大鑊， 買唔到嘅，即刻黑面。跟住另外入樽嘅所有原畫，同埋入樽嘅 T 恤，同埋入樽嘅佢有啲叫 pose， 即係靚啲嘅 poster 啦，但佢又唔係好大張嘅， 都買唔到嘅， 全部買唔到。 咁啊，係入樽係冇精品我買到，佢好似剩翻嗰啲毛公仔。 咁到底有咩買到咧？ 扮節目。咁啊有嗱有啲嘢一定要買，就焗你買嘅。我買完都覺得好鬼唔捨得嘅，因為都唔平嘅。咁、 哦、 就第一就要買嗰本長康，覺得咁你去得個展都梗係買嗰本康啦。啊，本康要買，佢有分薄裝就好平嘅啫。薄裝嗰本好似1200 yen，即係食一碗拉麵啦，貴少少嘅拉麵。咁但係問題咧，佢有本叫《公式屠戮》，嗱呢本就正啦，因為咧都好厚嘅，我就咪而家喺個手啊，佢就大概200多頁，差唔多接近 A4 size， 全彩的， 全彩啦，係咯， 全全彩啦，好厚噶，幾錢啊？呢本嘢港紙300多蚊，即係意思21000 yen。 哇！ 哦，咁都 OK， 唔係 OK 噶，但係問題即係都幾屈咯，即係哎呀咁啊都買啦，咁但係又心諗300多蚊買本書又好似又咩咁，但係。我買翻嚟摸上手睇係正嘅，佢係講曬有 蚊 嚟 咁 嘅 位， 唔係幾嘢話喎，幾嘢 啊？二萬幾英，咁你咪好抵咯。 20000多英咯，20000多英嘛。 紙係嘛？三百。 20000多英係3000蚊㗎啦，大佬，你分清。 而家睇算幾？20000多英應該1500蚊嘅喎要。 啊咁啊唔係喎，咁我唔係 我講緊幾喺香港賣啊，香港你賣你賣分鐘十算啊。 總之我記得我計過係300多蚊港紙。 O K。 咁可能係2000多英咯，即係2000多英嘅。 啊， 即十算都係，唔係你十算都係250蚊啫嘛，即係你明唔明 啊？係啊係啊，我都係係。 即係2500英十算咪250蚊咯，咁樣計噶嘛，咁你如果你話都係賣呢個價，咁點會係幾萬英咧？ 係唔係幾萬英？我衰大咗。 幾 但我又喺我揭到尾，佢都冇寫 咁。咁都好抵，咁都好抵。你要嘅好多書都要呢個價嘅。 係啊，你要啊，你日本你 邊咁貴添？ 係啊，即係你300-400就緊㗎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屈，真係屈嘅，就係、是、有佢出咗嗰啲叫咩？係珍藏卡，咁就係叫做少年針嘅卡。咁就入面仲要有閃卡，佢係玩翻想當年即係抽卡嗰種熱潮。咁最大鑊佢係有一個，佢有一盒係講到明，你肯買咧，你喺會場限定買咧就齊 嘅。哦， 齊曬， 仲要包、哦、包入邊有張閃嘅。咁你係咪報唔報警啊？咁啊，依盒嘢50張卡嘅啫，得唔得？啊，其實唔係50張卡，佢係80張卡，但係就入邊有重複嘅，入邊其實得50種嘅啫，即係你有8張卡就驚温天嘅齊。咁呢盒嘢就380蚊港紙， 係 得啦。咁你 哦，咁都 OK。咁點啊？點樣講到好似好好嘅都唔 好 似 俾人打 好嚟咁啫。 有啲咁講啫。咁但係唔係喎？你諗下嗱，我哋就買咗2盒卡，買咗2本書，買咗2本薄裝。咁其實冇1000蚊港紙喎。 濕濕碎啊！ 係，我明啊，即係咁講啦。類似咯。咁但係蘇伯我開心啊，即係我唔係話信嗰啲。咁但係 so far， 即係我覺得你去咗呢個展，咁呢1000蚊都冇得慳嘅啦。咁你好自動地就要俾埋嘅。 普通產品嘅，其實佢有冇話甚至乎將佢啲原稿攞出嚟賣？ 冇有誒，冇原稿肯定冇。複製原稿咯，複製、 啊 okay、 原稿就成10000 yen嘅，咁就掛咗喺個掛畫，連埋個嗰啲好靚嘅相架咁樣。咁同埋佢複製咗都好似有個曾德簽名喺度咁樣，就有限量嘅。有出世紙嘅，即係好似話唔知咩複製500，你係第幾多幅咁樣，有呢啲咯。咁但係 我真係有見過咧，有人攞啲佢又唔係呢啲原稿啦，即係嗰啲設定稿啊，攞出嚟賣嘅。 係。 即係嗰時做設定嘅，仲要係超市好 料。哦，即係嗰啲仲係 哇， 草稿係嘛？草稿嗰啲都好珍貴 啦。咁但係就一諗之下咧，我唔想呢幅嘢衰喺我手上，因為其實我冇一個咧，我可以好 sure 我可以保存到嘅地方嘅，即係我唔會有個夾爛或者有恆溫。咁你喂，我冇理由將呢幅嘢擺喺度，我轉個頭真係即係你擺時窗迷你倉咁，你咪賴嘢咯，係咪？ 仲要係九龍灣嗰間。 啊，梗係食完燒咗落去俾大佬俾阿優助啦，大佬真 係。係啊，笑不如作性，我燒嗰下索性作法算啦。哎呦，我燒翻你原作者啊，好過燒成灰燼。 未死啊嘛，大佬，燒 埋 人要過去 擺住先啦，係啊，擺住下邊夾萬先啦。 系嘛？下邊都燒咗，下邊都攞翻啦，大佬。唉，即係唔係咁？但係即有時就係嗰啲就比較再比較精啲嘅嗰啲嘢啦，係啦。 咁咁呢啲都唔係喺呢啲展覽賣嘅，咁當然佢都係啲特別嘅地方，咁會哇喺度見到咁樣，我真係諗一諗噶都，但係算啦，大佬，我都冇能力 keep 你送嗰個都冇用，唔好話幾多錢。 冇錯， 即係我反而我有呢個憂心，我唔想呢幅嘢，即係你送個蒙羅麗莎俾我啊，你估就唔係即係除非你諗住攞嚟轉手賺錢，除非你咁諗，即係如果我 keep 我冇能力 keep 咯。 系， 唔系你唔使嘅，你俾个法拉利我都冇能力 keep， 你佢好易 keep 噶，大佬拍街边啊， 冇钱租个车位啊， 系咯，你派啊，你唔好话冇钱车，你有车位啊，你都 keep 唔起啊，大佬，你可能要有个车房啊，唔系个车位啊，自己有个车房嗰啲咧最少啦，你唔系谂住拍楼下个车位系嘛？即系有时系呢个问题，系啦系啦，所以你话去到啲有啲会场见到啲特别嘅嘢，有时系咪话即系可以？就算你有钱，系咪代表系可以就买咗落嚟咧？咁如果你讲一般产品，其实就 O K 嘅，系咯。咁都系其实一个 copy 嚟嘅啫，咁啊 keep part of the 嗰个嘢啦，系咯。但系如果你系 piece of the movie 嗰啲咧，即系直情真系。哇！真係喺套戲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ops 啊，即係嗰啲道具咁樣，我真係驚我會衰喺我手上咁嗰嚿嘢，係即係我就會有呢個考慮咯，係 冇錯， 嗯，係啊，咁所以你話買幾百蚊嘢呢個就好好碎料啫，如果你喺會場買一啲， 啱嘅。其实都 即系行一次，行得超人咧 ，festival 都唔止啦，系咯。 咁系啊，即系睇你 啊，咁样 系啦，点都要买。 嗰啲可能比起你头先讲嗰啲更加唔珍贵啦。其实只系一般产品咁， 我入去入环球影城啊，都放低咗一千啦， 系嘛？ 系咯，系啊，好碎料嘅，好碎料嘅。唔系，净系嗰餐饭都唔止啦，分分钟系咪？即系可能。 另外有样精品，我特别要提嘅。因為咧，佢有個其中呢一個作品，我頭先冇講就係地獄武師，係第叫地獄先生啦，即係嗰個日本嘅。咁佢咪有隻地獄手噶嘛？佢隻手咧出咗隻金屬鬼手，金德祥，我嚟做咩咧？係北球人勾痕。嗱，仲要唔貴喎？ 手幫你勾。 七草嘢金屬，我而家就揸住喺手，我而家勾緊。 買啦，有買啊，係。 係啦， 有冇影相啊？影幅相。 但我而家勾緊，就勾緊隻手。 唔係話咁核突嘅真係，係咯，唔使影腳啊，影隻鬼手得啦。 咪就係金屬喎，好重稱喎，我覺得呢個超值啦，都有精品超值嘅。 即係咩比例嘅咧？即係好細嘅，即係不求人咁細嘅啫。 係啊，不求人比例嘅啫，但係佢最近好伸長喎，都唔細， 即係可以拉長縮。 係啊，拉長我發覺可以反手拗到屎窟窿。 咦，咁都得喎 ，OK 喎，系咯 ，OK 有 趣 有 趣， 咁啲 同埋立体嘅喎，厚喎，有厚度喎。 咁讲啫，嗰度啲产品都好相宜啫，边度算贵啊？ 系啦，唔贵啊，咁 OK 啊， 一百几十咁啫，系咯，哇，碎料啊，简直， 碎料碎料，系仲有咩？好， 碎料碎料， 跟住 好， 好，开心啦，开心啦，系啊，即系我都即系去开啊，真系要值得去嘅，呢个真系觉得好。